往事难忘，温馨如昨，依然荡漾心头。春去春回，年年如梦，但愿你勿忘我。别时匆匆，互道珍重，你可深深情浓。年华已逝，真情如昨，依然常系心头。花开花落，几番如梦，但愿你勿忘我。往事难忘，温馨如昨，依然荡漾心头。离别容易，相见如梦，真情常在心中。何年何日才能相逢，重温往日旧梦。年华已逝，真情如昨，依然常系心头。悲欢岁月一夕如梦，但愿你勿忘我。往事难忘，温馨如昨，依然荡漾心头。离别容易，相见如梦，但愿你勿忘我。何年何日才能相逢，重温往日旧梦。年华已逝，真情如昨，依然常系心头。悲欢岁月一夕如梦，但愿你勿忘我。往事难忘，温馨如昨，但愿你勿忘我。花开花落，几番如梦，但愿你勿忘我。